是我的呼吸，雨是我的汗水，前行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超级体验团冬奥故事会。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哈。节目开始呢，还要提醒各位，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会在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上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去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哈下载听听 FM。 今天超级体验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继续哈来回顾过往的历届冬季奥运会当中的那些有意思的精彩的故事哈。上期节目呢是带大家回顾了叫复兴的奥运啊，是在1948年于瑞士的圣莫里茨举办的第五届冬奥会啊，这也是二战结束之后啊恢复举办的第一次的冬奥会。那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继续带来在4年之后啊，也就是1952年举办的第六届冬奥会的故事。今天节目当中为我们带来分享的呢，依然是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来自于中国体育博物馆的研究馆员、郑州大学特聘教授、北京体育大学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崔乐全教授哈，欢迎崔教授再次做客我们的节目。 听众朋友们好，主持人论论好。 哎，崔教授，上回咱们是讲了这个圣莫里茨哈第五届1948年复兴的一届奥运会， 对对。 过了4年之后呢，1952年，下一届冬奥会顺利的举办，这是第六届冬奥会啊。这届冬奥会，我觉得首先咱们得说这个举办地哈。前五届那个地方啊，我相信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如果不是对这个冬奥哈，或者不是对地理特别了解的话， 对， 可能有的地方根本没听说过。 是比较， 你说圣莫里茨是哪儿哈？说这个哪是哪？可能都没。但是这一届，哎，终于去到了一个大部分朋友都听过的地方。这届是在哪儿办的？是在奥斯陆啊。奥斯陆是挪威的首都啊，这也是其实冬奥会第一次在大城市来举办，在首都这样的城市 来举办，也是第一次在首都， 第一次在首都举办啊，所以您是不是跟我们来节目开始来说一下，这届为什么就跑到那么一个大城市办？之前都是在那些小村啊、小镇里，特别小的那种人口的地方，这届哎反而换到了一个大城市来办。 其实这届冬奥会举办的城市挺有特点的， 嗯， 那我们看历届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到我们现在的这次举办北京冬奥会，历史上只有2次在首都。举办冬会，一次这次奥斯陆，一次我们这次北京， 哦，就这两次， 对，这是唯一的2次在首都。说到这次1952年的第六届奥斯陆冬奥会呢，它是就可能要讲到这个举办地了。北欧呢是世界上滑雪运动最普遍的一个地区。 是， 其实早在1901年的时候就曾经举办过北欧的运动会，但是自从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举办以来，挪威的首都奥斯陆，他一直没有机会承办过冬季奥运会。他虽然是个冰雪王国，这次呢，挪威首都奥斯陆呢，与美国的普莱西德湖还有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3个城市一起提出了举办1952年第六届冬奥会的申请。但为了申办这次冬奥会呢，意大利的科蒂纳丹佩佐和美国的普莱西德湖呢，都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但是奥斯陆呢，它是以挪威广泛的冬季运动基础和市民的这种热情的支持啊，以及当局政府的重视，最终呢还是说服了国际奥会，所以赢得了国际奥会委多数委员的赞同。这样一来呢，最后国际奥会在1947年的斯德哥尔摩大会上通过了决议。什么决议呢？就是将1952年第六届冬奥会的这举办权授予奥斯陆。奥斯陆人终于获得了他们举办冬奥会的权利。这说到这儿，就肯定我们要介绍一下奥斯陆，它是一个什么地方。那奥斯陆呢，作为挪威的首都，它的地理位置是三面环山的，一面临海，它是深藏在深陆内陆的一个130公里左右的奥斯陆峡湾内。所以这个地理位置呢非常好。是背靠海拔317米的一个奥尔门克伦山，景色非常迷人，这空气也很清新，海上空气嘛，是吧？虽然是它是挪威首都， 但是呢人口其实它不到50万。 嗯， 那时候在每年3月第一个星期天的滑雪节日呢，整个奥斯陆的城市的男女老少呢都会外出参加滑雪运动， 嗯， 成为一种民间的习惯了。所以说呢，挪威在冬季奥运会上的出色成绩呢，其实与他这个雄厚的群众基础它是有着很大关系的。因为我们看看啊，这个以前举办的历届冬奥会，他在挪威的成绩都是很好的， 嗯， 很好的。要值得提及的是啊，奥尔门科伦山呢是挪威人的滑雪乐园，就是在他这个城市里边，说拥有世界上最漂亮的滑雪跳台和滑雪道。那近几百年来呢，在这里举行过数不清的滑雪比赛，它可以说是一个滑雪之都， 嗯， 是培养了无数的滑雪著名的选手。你像我们大家所熟知的驰名世界的赫尔门科伦滑雪大赛， 嗯， 这个叫世界级水平的，就是在这里举行，就是因为在这里举行而闻名的， 嗯， 所以它这个奥斯陆首都呢，不仅是地理非常好，而且呢，它在这个滑雪运动的推广上。在这个吸引世界滑雪运动人才这方面，他是也是非常有名的。 嗯，可以说是很多运动都回家了哈，因为其实看我们看很多的这个冰雪类项目，发源地其实也都是挪威 啊。对， 挪威它其实是孕育了很多的这个冰雪的一些项目出来，而且它整个的运动成绩也非常出色的啊。所以这届冬奥会终于回到了。我们用回到这个词儿啊，就是因为其实很多运动项目都是从挪威出来的，都是挪威人玩出来的哈，现在回家终于来到挪威的奥斯陆来举办了。刚刚这个崔教授也说了哈，这是我们北京啊这届冬奥会之前唯一的一次啊在首都城市举办的这个冬奥会啊，这也是非常有代表性的啊，这也是1952年这一届冬奥会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特色。另外呢，我们继续说啊，在首都举办呢，它相对啊有一些这个体育展示啊或者一些设计方面，它的这个投入啊，或者说心思啊，或者说展现的这种方式，就比在那些人烟稀少啊比较偏僻的那种小村镇，它的展示就要多一些了。像这届我们印象还比较深的哈，我很多资料都会提到，就是这个奥运会的这届冬奥会的奖牌啊，还有会徽啊，都是在这个奥斯陆的市政厅作为展示，当时也是引发了不小的轰动哈。 对，他这奥运会呢，在奥斯陆举办呢，那个冰雪王国的这里面肯定要充分利用各种展示条件和宣传手段，来展示冰雪运动，展示他们自己这个奥斯陆的形象。 嗯。 所以在奥斯陆冬奥会举办的过程中啊，所有的商店橱窗都悬挂了奥运会的会旗，还有挪威的国旗，以及滑雪杖组成的本届冬奥会的会徽和宣传画。 嗯， 那所有这些呢，都是为了本届冬奥会大大增添了喜庆欢乐的气氛。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啊，就是冬奥会的会徽和冬奥奖牌的设计呢，非常具有他们的地方特色。 嗯。 你想本届冬奥会的会徽吧，整体呢它是呈圆形的，那中间的位置呢是奥运的五环， 嗯， 而五环的背景呢，那就是奥斯陆市政厅的轮廓了， 嗯， 哎，这就挺有特点， 嗯， 在会徽的外侧呢是镌刻着法文“第六届冬奥会奥斯陆1952”， 嗯， 而本届冬奥会这个奖牌的设计呢，中间呢是什么呢？是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炬，下面呢是五个互相套连的奥运五环， 嗯。 那至于这个圆形奖牌的设计啊，在其中间呢刻有希腊文的奥林匹克一词，奖牌的上部的边缘文字是什么？法文冬季奥运会。那下部的边缘文字是奥林匹克口号，更高，就是更快更高更强。 嗯， 那奖牌的背面呢，我们就看了，上半部是夹在两片雪花之间的奥斯陆的市政厅轮廓呢，跟这个会徽它一样。说中间呢是三行挪威文，叫第六届冬季奥运会奥斯陆1952年，那下面是一片雪花，那奖牌的直径呢是70毫米，重是142克。 嗯， 那这次奥斯陆冬奥会会徽和奖牌的设计的最大特色，都是将奥斯陆市政厅的形象呢图案融于其中，所以奥斯陆的本地特色在这里得到了充分展示。 嗯， 所以奥斯陆人举办冬奥会呢，他除了要宣传他的冰雪运动，还把他自己的地方特色特别市政展示出来，这也是当时冬奥会奖牌的一个特点。 所以说这一届这个在奖牌展示方面，这些设计方面，其实挪威人啊来到了奥斯陆，来我首都举办哈，也是做足了功夫哈。 对对对， 这个动脑筋哈动得很足啊。另外其实不止这方面，在其他方面哈，这个各种功夫也做得很足哈。比如说 这届冬奥会挪威做了一个什么事儿呢？就是来进行了首次火炬传递啊，当然这是冬奥会历史上的首次火炬传递啊。我们知道这个其实奥林匹克这个圣火每年都是采于这个希腊的这个奥林匹亚山啊，都是从山脚下采集圣火，然后来进行传递，这是每届这个奥运会当中的夏季奥运会的一个特色啊。但是冬奥会其实之前并没有这个传统，而这届1952年的挪威奥斯陆奥运会，这是第一次啊，在冬奥会当中进行了这个火炬传递，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另外其实挪威人我觉得也挺有意思啊，他们一种非常有特色的方式，滑雪的形式穿越挪威， 对 来干了这件事儿啊。这个我就确实，这个首次火炬传递是不是也是这届冬奥会当中令人很难忘的 对 一幕？ 这次奥斯陆冬奥会呢，除了它的奖牌设计呢有地方特色，这个火炬传递呢也在整个冬奥会发展史上呢留下了比较值得有纪念意义的意义。因为这届冬奥会呢是第六届吧啊，在1952年的2月14日在挪威的奥斯陆，比什特里体育场开幕。那当时呢，国家有30多个运动员呢是694名，这个人数呢比较多。德国呢，当然这是战后呢分成了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它是联邦德国嘛，代表参加了本届冬奥会，还有日本重新回到了这个奥运会的赛场上。上一届不是给他拒绝他们参加，说第一次参加体育盛会的有新西兰和葡萄牙。所以本届冬奥会开幕式一个最大特色是什么呢？就是通过传递而将火炬传到了挪威著名的北极探险家、海洋学家以及政治活动家南森的孙子叫弗里德乔夫埃吉尔南森的手中。是并且由他亲手点燃了主火炬。那这是冬奥会自1924年以来第一次在开幕式上履行点燃这个圣火的仪式。但是呢，与夏季奥运会不同的是什么呢？是火种不是来自希腊的奥林匹亚。因为人们认为冬季奥运会与古代奥运会并没有传承上的关系。因为现代夏季奥运会是对古代奥运会的复兴。但是冬奥会与此没有什么传统的关系，因此呢，火种不是从奥林匹亚点燃，而是取自挪威冰雪运动的奠基人，诺德海姆生前居住过的叫莫尔盖格尔村的一个石房中的一个壁炉里边。 从他居住过的故居里边一个壁炉里边采的这节的圣火。 但是火种呢，也和夏季奥运会一样，也是用传递的方式来传递的。说火炬传递的路线呢，是这样的，是从1912年乘坐，弗拉姆号到达南极进行考察的维达旅行家，阿蒙森的同事制定的。火炬接力经过之处都是曾经在北欧运动会，霍尔门克伦滑雪大赛和冬季奥运会上取得优异成绩的，就是整个挪威选手们的他的家乡，有城市城镇啊，火炬传递要经过这些地方。说共有94名的滑雪运动员参加了火炬接力，因为同夏季奥运会一样，火炬呢也是在开幕式之前到达主办地的。那最后由这个南森的亲自点燃了 火 炬。 这个心思做得很足哈，这个火线路怎么走哈，要穿越哪些人住过的地方，都是非常有讲究的。 就挪威运动员在历次冰雪大赛中获得成绩的这些运动员的家乡都要经过， 这个真是我觉得把，挪威本身的这个他们冰雪的这种丰富的资源哈，包括他们过往的这种优异的运动成绩，就全通过这样，其实火炬传递的方式也给它展现了一遍。而且设计的还很巧妙，都是以全程滑雪的形式来穿越的，确实也看得出来，这届在奥斯陆啊，他们的首都举办的这个冬奥会啊，挪威人确实也是下足了功夫啊，在这方面动了很多的脑筋。另外，我们再来说一说这届的比赛成绩方面哈，做了这么多功夫呢，当然在赛场上哈，挪威运动员的表现哈也不含糊啊。这届呢，挪威代表团的表现非常出色哈，是在这个奖牌榜当中是位列第一位哈，很多的项目当中都展现出了非常具有统治力的这个表现哈，也是证明了自己冰雪强国啊的这个位置哈。所以这届挪威啊运动员整个的表现，你是不是也来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挪威啊这次取得的成绩确实是延续了以往的这个成绩，但是它是第一次承办 第一次 承办呢，那肯定技术方面的甚至在成绩方面的更有它的发挥的优势嘛。 嗯， 所以第六届冬季奥运会呢，从参赛的选手的技术方面来说，是一届非常成功的冬奥会。 嗯， 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呢，因为共同的热情和对体育的热爱而联合起来啊。 嗯， 所以他们热爱体育，但是没有沙文主义。 嗯， 所以这届奥运会本身它是一个团结的一个和睦的盛会。 嗯， 说他们热爱体育，就是为了体育本身，而不是因为政治或者是民族主义的自尊心。所以他们热爱体育呢，是为了努力获得意志力和技巧上的双重胜利。所以毫无疑问，这是正是当时顾拜旦男将所喜欢的。所以这届奥运会呢，不光在技术上，而且在整个的奥运会的举办在设计上，他对这个冬奥会的发展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嗯， 所以在自己家乡举办的这届冬奥会上，说诺维运动员确实取得了骄人的战绩。你比如在速度滑冰啊，在越野滑雪18公里，在高山滑雪男子大回转等项目上，他一直占据着绝对优势。 嗯， 甚至在我们最后啊，在这个非正式团体的总分统计当中呢，他们还是站在了霸主的位置上。 嗯， 因为这次诺维人呢，总共摘得了冬奥会全部22枚金牌的7枚， 1/3啊， 对，另外还有3枚银牌和6枚铜牌。 嗯， 所以这个成绩呢，说明呢，诺维人不但把奥运会拉到了自己的家乡，同时呢，他们以自己骄人的战绩赢得了世人对他们的关注。 嗯，不止拉到家乡了哈，而且还有非常好的表现， 对对， 来印证了自己啊这个冰雪强国的这样一个地位。另外，其实这届除了挪威队挪威运动员他们的这个表现非常强烈之外呢，另外一个国家的运动员啊，也是在这届比赛当中可以说异军突起哈，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哈，这就是美国体育代表团。我记得在第三届啊普莱西德湖冬奥会，那是在美国本土举办，当时美国体育代表团他们的这个成绩也是非常的好。当然呢，那届是有一些历史原因的哈，当时节目当中这个崔教授也介绍过，其实那届的比赛有很多这个优秀的这个冰雪强国啊，是没有派运动员去，或者是派的运动员非常少。那当时有这个一多半的运动员都是来自于北美，也就是加拿大和美国， 属于家庭盛会 啊，家庭盛会啊，就是基本上就这两个国家自己跟自己玩啊，其他的冰雪强国，没有派出那么多优秀的运动员去参加比赛啊。所以在这样一个大的客观条件之下，那一届美国队又是借助他们东道主哈，借助主场之力，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但是从那届之后，包括那届之前，其实美国队的成绩在冬奥会里边都并不算突出， 对，不是太理想 啊。但是这一届，哎，除了挪威队表现非常强烈之外，这个美国体育代表团在奖牌榜上是位列第二啊，收获了4枚金牌，是不是从这届比赛也可以视作是美国冰雪项目的一个崛起的这样一个时间节点？ 确实这样啊。在本届冬奥会上，美国队呢最终以4金6银。一同的成绩呢位列奖牌榜的这个第二名，金牌榜同样也是第二名。 嗯， 其实美国队除了在第三届自己的故土呢普莱西德湖，刚才像你说的啊，冬奥会上以6金啊成绩获得第一位，其他几届呢都不算太理想。 嗯， 但是这届冬奥会上却有了突出的表现。那我们先看看，梳理一下他们有哪些最突出的表现。你比如获得上届冬奥会速度滑冰500米第5名的美国运动员肯尼特·亨利，那这个人呢，就这一次却以43秒2的成绩夺得了500米的冠军。 嗯， 而男子的花样滑冰运动员理查德·巴顿在比赛中首次完成了3周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3个霍尔萨尔霍夫跳。 嗯， 哎，说这个呢，其实他是属于3周跳啊，他凭借自己流畅自主的动作和洋溢的激情，征服了这个裁判与观众。最终得分是多少呢？是5.8到5.9，这是一个高分了。获得了冠军，那成为当时花样滑冰的一个运动的领军人物。 嗯，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从1948年到1952年之间，巴顿一直世界花样滑冰运动员中最出色的，没有输过一场比赛。 嗯， 所以奥斯陆冬奥会之后呢，巴顿呢转入了职业运动员，一度参加了冰上歌舞团的演出，后来从事电视新闻工作，也就是你们的同行了。那在滑雪项目的高山滑雪比赛中呢，20岁的美国女子运动员安德烈米德劳伦斯在回转和大回转比赛中也为美国队赢得2枚金牌。哎，你看这几个项目又为美国队获得4金6银1铜 说奠定了基础。 嗯， 所以这次呢，美国队在这次冬奥会上的异军突起呢，也说明呢，他还是有着一定的滑雪实力的。 嗯， 是有点实力的。 嗯，只不过是啊，这个借助这次冬奥会的机会哈、啊，把这些有实力的运动员啊，都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呈现哈、啊 嗯。 这也是美国队在这届冬奥会当中取得了非常好表现的一个基础哈、啊。当然，这个冬奥会在后面几届还会去到美国哈、啊，还会去到美国。 嗯、对对 其实去到美国。应该是两届之后啊，60年啊、这届应该是第八届冬奥会啊。 因为在这对历史上同一个城市连续申办，是同一个国家连续申办这种情况的非常多。 非常多啊，对，那届当时去到美国之后，其实也是冬奥会历史上一个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因为加入了很多这个科技的元素啊，包括我们都知道，在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哈、啊，其实美国它的科技的这种。发展是非常的快的哈，包括他们这种体育运动哈，体育文化的发展，其实在尤其是六七十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在美国是发展的非常快的，所以在冬奥会的历史当中，可能在后续我们还会很多啊提到这些关键的这种节点或者事件，其实也都是跟美国会有关系的哈。这在未来的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跟大家继续来分享。那今天的节目呢，是我们是用一期节目来回顾了哈，1952年来举办的第六届奥斯陆的冬奥会的故事哈，这届大家得好好记好了哈，这是除了我们北京冬奥会之外，唯一的一次在国家首都来举办的冬奥会了。从这些冬奥会之后，又要去到一些小城市，要去到一些偏远的地方来举办冬奥会了哈。那么在下期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回顾的是第七届哈，在科尔蒂纳丹佩佐举办的，1956年的冬奥会啊。这也是冬奥会，应该是第一次去到了意大利哈。但是这个科尔蒂纳丹佩佐这个地方，其实在我们之前节目当中已经很多次的被提及了哈。 对，申办过几次？ 申办过几次了哈？有一些这个还很接近哈，但是这个机缘巧合之前一直没有申办成功哈。下一届终于要去。到那个地方了，1956年第七届科尔蒂纳丹佩佐冬奥会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我们会在下期节目当中哈，请崔教授继续来为我们带来这方面的分享。那今天呢，也感谢崔教授的做客，同时呢，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哈。回听节目呢，同样可以通过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雪花纷飞，迫不及待入怀。纷来爱爱爱 to the sky， 天地洁白，一片片存在。期待，我舞轻功，心花怒放，表白。Fly, I, I, I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重重盛开。我们都需要爱，大家把手都牵起来。Together for sharing future。存在。 空心花怒放表白。Fly, fly, fly, fly to the sky， 万丈彩虹一种种盛开。 雨是我的汗水，千辛光景里有坚定神情，奔放的脚步是无限动力，感受生命淋漓尽致。超级体验团，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超级体验团，我是论论， 我是宋阳。 哎，今天哈，那我们跟大家继续来聊一聊关于冬训的话题哈。 好， 昨天呢，这个宋阳跟论论是跟大家聊了聊这个冬训哈，好处是怎么样，好处多多啊，益处多多，冬训非常有必要，以及啊怎么练也跟大家简单的做了一下介绍。昨天节目当中还提到哈，要保证冬训的效率哈，提升冬训的质量，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冬训应该怎么穿啊，很关键。 对， 其他的天气怎么穿呢？其实大家都对于跑步来讲啊，都比较的简单哈。但是冬天，由于尤其是在咱们北京地区啊，这个冬天，这个今年都知道有这种极寒天气， 没错， 有这种经历，所以冬天怎么穿，是非常的重要的。就是说到怎么穿哈，我先来讲一下哈，我对于怎么穿啊，其实有一个挺可笑的一个经历吧，算是我印象特别清楚啊。昨天节目当中孙杨也说了，说冬天跑步哈，尽量不要穿太多。我刚开始跑步那两年哈，有一年的这个冬天，应该是在12月底啊，1月初的时候，1929哈，那也是天气特别冷。 1929冰上走 啊， 是冰上走， 是冰上走。1929冰上，3949不出手 啊，不出手。 对，然后我跟两个朋友啊一块儿去刷了一次二环， 嗯。 那是我冬天第一次跑那么长距离，二环跑下来一圈，我们跑的内环得30多公里， 嗯， 第一次跑那么长的距离，所以我就当时特别害怕哈， 嗯， 当时这个冬天只跑10公里的时候，觉得跑到8-9公里的时候啊，这个身上汗就有点凉了哈，就汗被风一吹啊，水这个一吹干呀、啊，很难受哈，然后觉得哎，这30公里那不得冻得透透的，所以我当时啊，那30公里。我是这么穿的，我里边先穿了一件这个抓绒的啊运动的长袖的内衣打底，然后外边呢要了一个厚厚的羽绒服啊，当然也是运动的，但不是那种很轻便的，属于比较厚的。最重要的是，我在这两层中间，我穿了一件毛衣， 嚯，毛衣啊， 一件毛衣，然后下边呢还穿了一件毛裤， 嚯。 但是那次二环呢，我们对成绩也没有太多的要求，不需要跑多快，因为第一次嘛，就是第一次刷二环，就想跑来就行，我也觉得慢慢颠也行。那后来跑到大概20公里的时候，就真的是已经不行了。 嗯， 第一是负担太重，第二昨天节目当中我们也说了，你要穿的太多的话，你其实跟夏天跑一样，你跑完了心率就上来，心率一上来，对你的消耗，对你的心肺消耗特别的大。 嗯， 20公里的时候真的就已经不行了。幸亏哈、啊，我们一块跑的有一个能力还挺强的， 来毛裤我替你穿。 他说你把毛衣毛裤都脱了，他们最开始就说哥你真是太厉害了，毛衣毛裤上没事跑吧，20公里说。嗯，我真不行，我想拖着，但是我当时已经没劲儿拿了。他说：“你拖了吧，我帮你拿着。”后来那哥们儿就帮我一手拿毛衣，一手拿毛裤的。哎，我脱下来以后真的是如释重负，就感觉这心率一下就下来了啊！整个的状态就是心率这个心肺的这个负担一下就下来了，后边就很轻松了哈。所以后边我才发现啊，冬天跑原来不能穿那么多哈， 对， 不是穿的越暖和越好。 冬天其实这样，就是刚才论说这个经历，我曾经也有过，但不是跑二环，我是爬那个香山。 嗯， 啊，爬香山也是穿的特别多，冬天。 嗯， 当时跟着北京咱们那个100英里比赛的创始人王岩，兼大蟑螂啊，也是曾经泰迪卡的赞助运动员，说我们一起去，爬香山。这个二十四公里， 嗯， 当年是24公里，爬升得有2000多吧。早上起来在那集合，我就穿多了， 嗯， 大概也就爬了5公里左右就受不了了， 嗯， 受不了什么状，就是整个人就觉得就得退赛了，那感觉就是虚了，虚脱，整个虚脱，汗就汗流浃背，也喘不上气， 嗯， 胸也憋，不知道为什么，说怎么刚爬5K就不行了。那个王岩很有经验，回头说你穿太多了，说你把里边那个保暖层脱掉，我里边穿了一个羽绒的保暖层，外边还穿了一个软壳，把保暖层脱掉放到那个背包里边，我一脱掉之后，哎，整个人复活了， 哎， 复活了，哎呀，原来是穿多了，你的汗液排不出去， 对， 汗液排不出去导致你的体温升高， 嗯， 你的体温升高导致你的运动机能下降，因为相当于你人体是一个空调嘛，你人体空调你不能达到恒温36.3，36.5摄氏度，你的体温太高了，那体温高之后，人体就会给你一个信号，叫大脑会给你一个信号，叫做别动了， 嗯， 再动你就升温过高，你的就会有危险了， 嗯， 所以就会降低你各种各样的运动功能状态。原因是因为你的体温太高，体温太高的原因是因为汗液排不出去，汗液排不出去的原因是因为穿多了，你看就倒回来了， 所以说冬天跑步哈，冬天运动一定不能穿的太多哈， 不能穿太多， 一定不能穿太多。再有呢，不是穿的越暖和越好，后边就有一个问题，那就说不是穿越暖，穿到什么程度是正合适、刚刚好的呢？ 刚刚好， 哎， 这个问题就来了。 对啊，我们也是啊，采访了一位朋友哈，他也是常年哈在冬天跑步哈，冬训啊练得倍儿欢哈，我们来听一听他对这个冬天啊如何来进行自己的这个装备的选择哈，有哪些心得？ 冬天跑步，那个穿不好了就很容易感冒，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特别特别重要的是，我们在跑完步的时候一定要及时去更换干爽的衣服，特别是贴身那一层。贴身那一层，如果因为你跑完的时候你身上是有热量往外排的，你会觉得感觉哎挺舒服的，还不错，但当你发现感觉有点冷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意味着你可能已经开始感冒了，所以说冬天跑步一定非常注意，就是比如说在家周边跑，或者说你把车停在某个地方，一定要有一个非常合适的这种环境，让你跑完第一时间把贴身的干爽衣服换上，这点很重要。另外一个，在跑前刚才也提到要充分的热身，以及跑后这种拉伸都非常重要，因为这种气温导致的这样一个变化。还有一点呢，就是关于跑之前怎么穿，这里面给大家一个建议，这也是我哎之前也是有大神朋友传递给我的一些经验啊。我们出门之前啊，比如说你去穿身衣服出门了，千万不要一种什么状态呢？比如说哎，我一出门哎，正好不冷不热，这个是不合适的。最好的状态是说，就我穿身衣服出门的时候，感觉哎有点凉，有点冷。但是呢，你动起来，这个冷是能抵御的，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穿衣方式，所以我一般我冬天呢，像这两天极寒啊，那可能还会多一层，多外面一层保暖层，那我通常冬天跑，我就是贴身的一个，叫做美丽奴羊毛材料这种贴身的速干，因为这种羊毛材料呢，它不是普通的毛衣，它是一个非常细纤维的一个美丽奴羊毛。然后它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种衣服即便你汗给湿透了，它仍然有保暖作用，然后外面再加一层防风的一个薄外套，我一般这么穿。然后腿是最扛冻的，因为我们腿只要是处于冻的状态是最扛冻的，所以说我再冷的冬天我也只穿一个压缩裤，像我们普通的跑步的朋友真的不建议在冬天穿短裤， 因为那个本身我们现在力量没有那么强，我们本身这种各方面的御寒的这种能力也没那么强，短裤反而还有容易哎带来一些这种被寒风侵袭这样一些风险。 嗯， 那么一条压缩裤这样一身衣服呢，比如说像正常的北京的温度啊，像我们白天大概在4度5度左右，这样一个北京的冬天，这样一身打扮就足够来应付了。 嗯， 然后。就是注意到我们跑完之后那种及时的更换衣服，或者说及时到家立刻换衣服非常重要。 哎，刚这位朋友这个说的挺细的哈，他说首先说这个什么样的这个体感会比较的合适哈，他就说感觉稍稍有一点凉哈，其实做也可以做一个对比哈，你说比如说我们平常参加马拉松比赛的时候，我们觉得什么样的气温是最合适的啊，其实这个经常跑步的朋友都有经验，就是10度上下这个气温是最合适的。你没有说跑马拉松比赛你穿一件外套去的哈，基本都是短袖，最多是里边穿一个打底哈，这种速干的就够了哈，没有说这么多去的，体感稍微有点凉。所以冬天我们出门跑步也差不多是这样，就是你出门的时候在冬天那儿一站，哎，感觉稍微有点冷，但也不是特别冻得不行那种，稍微有点冷，这种气温最合适，你就可以开始跑了哈。 对， 不要跑得太多。再有呢，就是关于这个保暖哈，保暖，刚刚这位朋友说了，叫美利奴的羊毛啊，说这种是保暖性能比较好的，算是打底的内衣是吧？ 嗯，美利奴羊毛是最近5年吧，我觉得有5年时间了，在各大运动品牌服装类制造上。比较常用的叫一款材质，咱节目里边给大家普及普及常识啊。这个一聊呢就聊的我觉得会有很多故事跟大家讲，就是你知道真正一个好的品牌，在咱们聊这个冬季运动装备啊，真正一个好的服装品牌它最厉害的不是设计，最厉害的是它的材质。对，举例子啊，我们讲最高端的，它应该不算运动品牌，爱马仕，Hermes， 它的成衣定制成衣，很贵，买到 我虽然没有穿过，但是我知道它卖什么价格，有人说还店里都不让进，是吧？想进店先拿出你的存款证明来，已经这个高端到这种地步哈、啊，它那个材质好像一尺都卖到几万几十万啊，这样的一个，那个材质你买不到，就是他自己里边加了金丝，加了各种各样稀有的材质，然后还够让你保证穿着的舒适性，然后它的垂感，然后它的各种感觉。其实这是叫做面料是一种高科技。面料是高科技。 对，所以说人家牌子也不是纯卖牌子， 它不是设计 啊， 就是你看设计师其实可以有流动的嘛，比如今天我是在迪奥，明天我可能叫 Hermes， 然后后天我又到什么什么其他品牌了，设计师是可以走的，但是它独家的这个叫做材料工艺，是绝对是属于他自己的，它最厉害是它的材料工艺上。那好，我们说到另外一个国际品牌的始祖鸟，那始祖鸟现在已经被亚马芬收购了，亚马芬好像应该是被安踏收购，就是大型一层层收购啊。那始祖鸟最厉害是什么？是材质。它不是说你看它设计很难看，有的时候难看要命，怎么能做这么难看？但是它的功能性很强， 是。 所以很多其他的品牌买始祖鸟的材料，就是你卖给我点布料，卖给我几尺，然后我要做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包括 Gore-Tex。Gore-Tex 是一种你外边可以去就是挡风，里边又排汗排热的这么一个工艺。Gore-Tex 也是属于某一家企业它自己的一个叫做自主知识品牌。你需要去买，你做不出来。这种东西，所以美利诺羊毛是这几年要收回到美利诺，它是某一家大品牌推出的一种服饰服装的一种材质。那这种材质，你只要买完之后，比如我也可以买3尺布，你也可以买3尺美利诺羊毛的这个布，你爱加工成什么样的衣服，你就加工成什么样的衣服，你自己去设计，但材质是我们的。那它的功能性就是保暖，和排汗。但是有一条不行，它不抗风，不挡风，风一吹就透，所以这是美利诺羊毛它的缺陷， 所以在外边就得， 搭一件来弥补它的这个缺点，就是防风层，我们说叫软壳什么的。所以你看，我们说美军的羊毛就说起了现在叫做户外用品服装品牌它设计的种种的一些流程啊，为什么值钱，为什么卖得贵，为什么卖得便宜，其实是跟它的材料工艺、材料科学有直接的关系。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两年突然就推，我估计可能是也是背后的资本运作、大公司的运作，就推美利诺 啊。对，各大品牌现在全用这个，所以刚刚我们这个介绍朋友也说了，他自己也是穿的这一款。但是昨天节目当中孙杨也提到了哈，说现在除了这种常见的材质之外，还有很多高端的材质哈，高端的设计， 高端。 昨天这个录完节目之后，我们俩也聊了一下，反正我也是挺开眼的哈。我说那个一件哈，一件其实就是跟这个秋衣秋裤哈，差不多的一个性质的一个，这个叫热反射功能的一个服装哈。一件首先它的价格很贵哈， 很贵， 能卖到小两千块钱啊，一千大几。 对， 是这样的。再有呢，它的功能真的宣传哈，反正宣传的特别厉害，说你冬天出去只用穿着一件，外边不用任何的。不用防风层，不用穿那种运动羽绒服、保暖服，都不用， 对， 然后这一件就出去了。 对， 哎，这我也是挺开眼的。这里边，这就牵扯到除了材质之外，肯定它有自己独特的这种技术工艺在里面啊。 所以刚才论论说的这个品牌，我们不说这品牌了，它现在确实卖的非常贵。其实我看他其实厉害的是什么？就是首先说啊，它能够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就是秋衣秋裤。咱们说那秋衣秋裤啊。他做的非常厉害的一个秋衣秋裤，说你只要穿着这一层秋衣秋裤，你出去大概零下10度、15度、零下20度，你就滑雪啊、跑步啊，做什么样的运动都够了。所以你看，现在有一些在北欧、欧洲的，类似于像高山滑雪队啊、滑雪队国家队的这些服装赞助，也都是这个品牌在做的。说这个话之前，说一个真实的一个事儿，在前几天，论你知道咱北京有零下10度，白天啊， 对， 还有人室外跑步呢，北京，我说你今儿天还跑？ 我跑啊， 我说还能跑？说能啊，你装备不行啊，一句话就给我怼回来，你知道吗？真的。后来我说，真的是这样吗？后来这个真是那两天看这个服装品牌这个衣服，我觉得确实是。其实什么样的温度下你都可以做运动，就拼装备了。这会儿拼的就是装备了。 对， 那说回到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材质，就是它的这种材质是一种独特的一种尼龙材质。就具体是怎么什么样一个工艺，它一定是一个高科技的一个东西，我说不清楚。一种尼龙的一种材质，那这种材质里面加了很多其他的这个东西，尼龙啊，然后真丝啊，然后什么棉呀、麻呀，一种合成材质。那这种材质它用的一种工艺叫什么呢？叫做，你看它起这个名儿啊，我特意查了一下，视网膜纺织技术。视网膜纺织技术，它打出这个叫做高分辨率分区纺织功能不向技术妥协， 听着就特别悬 啊特别悬。什么叫视网膜纺织技术？它什么意思呢？我还真是去看过这个纺织技术的一个叫做模拟器。其实 3D 打印它要出现在 3D 打印之前，一根线，这个线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高科技的一个复合型的一个材质。说这个材质其实用的宇航服的很多的这个设计和制作过程当中，就是这么一根原材料，一根线啊，一根线做成的一件秋衣。没有线头，一根线。那通过一种刚刚我们说的叫做视网膜的纺织工艺，它一根线做到在你衣服上的纺织出不同的编织的一个区域。比如说我胸前区域是一个什么样的编织工艺 啊， 然后我的胳膊外三角肌外侧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编织工艺，那我的肋下就是它的胸前和肋下做的是不一样的，它为什么做一个不一样编织叫导流？就跟咱们家那个每家都有浴室哈，你浴室不是平的，我们浴室一定是斜的， 对， 因为它要导流嘛，把水导流到那个水槽里边，所以它的衣服上设置的是 胸前的编织是一个蜂巢式的一个仿生编织，然后在胸下面是一个叫导流层的一个斜向编织，然后在你腹部的时候又是一个恒温的一个编织，就是在你整个的一个身体上半身的结构里面，根据你不同的功能区域编织成不同的纺织区，然后一根线编成了一件衣服。听起来是不是要很贵？ 听起来就很悬啊，听起来很悬。贵是有道理的啊，如果让他这么说的话，那贵真的是有道理的。 然后达到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效果？达到效果就是说，你身体出的汗液可以储存在你的仿生结构的这个保温层里面，然后可以流动，就是汗液可以在你这些仿生层的格子里面去流动，在你的身体和外界当中形成一个中间的一个水层，那这样一个水层就有效的阻止外界的温度入侵和里边温度的流失，多余的汗液就排出去了，自然蒸发，然后呢保证一个身体的一个隔温层。那其实这个就是宇航服的设计，宇航服也是这样设计的。 是啊， 大概其解释啊我又不是他们的这个 小朋友。如果有朋友想了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看， 对啊， 真正自己去判断一下它值不值那么多钱。 你就从网络上搜，从高价往低价排第一个就是， 对， 是吧？ 如果您觉得真有用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当然，我们哥俩都没有， 哎，好多人 没有入手，都没有入手啊。 很多人 有很多人穿哈，这个还是看大家不同的需求哈，觉得是不是在冬天冬训我一就要。一定要花这么多钱去入手一件这么好的装备哈，这个情况也是因人而异。但是普通的朋友哈，其实我觉得就像其实刚刚我们讲的，里边一件比较不错材质的这种贴身的，然后外边一个防风层，这个防风层其实非常必要，因为其实尤其是咱们北方，尤其是北京地区哈，这冬天其实有的时候啊，在气温底如果太阳底下你站着运动的话，其实真没事，主要怕什么？就是西北风，刮西北 风 大的时候，这风寒效应一上来就会感觉比较冷，所以防风层非常的重要的哈。其实这些比如说啊，这个上身衣服啊，这裤子啊，其实这时候都是我们比较关注的。我觉得在这些方面啊，大家肯定如果冬天想运动的话也都会有了解哈，都会去做功课。其实今天节目最后啊，再跟大家提示的就是有一些细节的地方，其实往往是这种大面我们都关注的可以，但是比如说一些细节的东西，哎，我们没做好准备，其实出去运动体验也不会特别好啊。比如说手套啊， 非常重 要，非常重要。你要 帽子 没说啊，帽子也是非常重要，帽子是尤其重要。 护耳 这些都是非常，如果没有帽子的话，你跑完步您肯定是一头大汗。你只要不是跑完步直接上楼，你在室外待一会儿，风一吹，特别容易感冒。尤其是在现在这疫情还有零星发生的时候，千万别发烧，别感冒，要不然容易啊有很多不必要的麻烦出现啊。 是这些细微的地方叫末端神经更需要去保护。手套，然后帽子应该戴护耳的。 是 还有很多人冻脸啊，脸怎么办？有卖护脸的，就我刚才说那品牌还要出一个护脸就是这种纺织工艺还能护脸，但是其实还有很多便宜的解决方法，咱不是说节目就让大家花钱啊，你就买那个绩效贴就行。绩效贴很便宜，绩效贴，肌肉的肌， 绩效贴 你在网上买，各种各样品牌都有，那一卷没有多少钱，剪一剪，其实你跑步的时候可以贴在膝盖啊，然后这个做腿部护理啊，然后胳膊都可以，冬天的时候你可以贴在脸上。你看很多滑雪运动员他脸上贴那个就是绩效贴。其实包贴一层非常管用， 就是贴两道，其实 鼻梁上面，然后脸两旁，就三角区域你把它贴上，不用贴满就贴上，大面积它既可以起到挡风的效果，其实又可以起到一个保暖的一个作用，然后撕起来也不像是牛皮膏药似的一切一层皮，也不会。所以这就是最便宜最简单的方法。 对，就是说很多的办法哈，可以去想哈，绩效贴也是可以的。这些细节地方就是包括袜子啊，袜子也是特别重要。 对， 袜子如果是不保温的话，到时候你这个脚就直接会冻得受不了，因为鞋是不会给你提供很大的这种保温的效果的。如果是脚部保温，主要也是靠袜子啊。这些细节我们在冬天运动的时候也都需要去关注哈。那今天上半段的节目呢，这个孙杨坤论是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冬训哈，装备我们应该怎么来选择哈，也是希望大家在冬天训练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这个好的收获哈，同样也能够保持自己的健康啊。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